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孩要问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他那一身黑色的摇滚打扮，一头披散到肩膀的卷曲的长发，一副穿透力极强的动人嗓音，不知道我的这番描述会给你勾勒出一个什么样的形象，那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迪克牛仔，是一个音乐当中的另类，而且这也是唱红了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样的经典翻唱的迪克牛仔。他有个绰号叫做老爹。那么各位知道迪克牛仔的原名叫什么吗？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，这也是我非常好奇的一点，而且您知道他是怎样走红的吗？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原唱者又是谁呢？各位好，欢迎乘坐我们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，希望各位会喜欢迪克牛仔的歌声以及喜欢他的音乐，因为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迪克牛仔了。刚才那些问题都会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一一作答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还是要来先重温一下经典老歌，来听一听迪克牛仔这首经典的翻唱作品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。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，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，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，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，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，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，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，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，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